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的，那明镜和六度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六度专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艾老师您好。 你好，你们好。 刚才呢，我们和艾老师呢已经稍微的聊了几句，说到疫情期间的情况，那也说到了谁做主，主人做主还是用人做主的事情。那这个就闲话不说了，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话题，先谈谈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吧。香港目前是港版的国安法已经通过了，大家也有好多的讨论，而且这两天呢，这个港府这边也在密集的开会，而且香港警方呢还要设立一个新的部门执行这个国安法。那6月9号反送中1周年的时候呢，年轻人也再次上街。2019年的7月份，艾老师有一篇文章《香港的抗争能赢吗》，就谈到说，只要坚持，他们就不会输。独裁改变不了人的价值的抗争，所以呢，击败独裁呢只是时间问题。那艾老师现在这个时候再来说说香港问题，您怎么看？您会不会说，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情况是在越来越糟呢？ 我不这样看问题，因为，跟下棋一样，你赢可能是因为你的大盘很好，对吧？然后你的每一步都走的，都不错，手筋也不错。但是呢，经常是由于对方犯了错误，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香港的这个棋手是没有错误的，他是很有规矩的走法。显然在他的对方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问题上，他们没做任何让步，这个已经是不可想象。在一个相对民主和所谓的自由的这么一个区域，民众发出这样大的吼声，不做一个协商和这个听取民意，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全世界有目共睹啊。香港年轻人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个是甚至是可歌可泣的这种牺牲，因为他们是在为理想而战。 有同说没声音， 噪音很大。什么没？说 YouTube 上没声音，你们是不是？那我说的有效吗？喂， 马先 说 生，您在这边看一下，有观众说 YouTube 上没有声音，我们同时也还在做着一个录像、录播的这样的一个备份。那艾老师，您 我还可以继续说吗？ 对， 您 您 可以， 继 您 续 可以， 讲， 您继续。 请讲。 好吧。所以我说，香港人是不会输的，因为香港所的诉求是最基本诉求，保持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的诉求。那么中国政府会不会输呢？我觉得中国政府一直在输。很遗憾的是，在中国在一天天强大富裕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它在精神领域和思想领域是没有发展的，是一个发育不良的这么一个畸形儿。那这个情况会造成这个大国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失调，各方面的失调，就是器官之间呢，咱们就把它看作一个人体的话，它是严重的不是供氧不足，就是供血不足。很可能脑力也不足，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会造成它本身的巨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已经不是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了，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和全球化和这个和西方世界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无论中国改变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对香港，加强它的这种控制，都是一个败笔。我也听不见你说话了。 这样好了吧？ 听见了。 对，您刚刚也说到和西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其实西方的表态，您觉得是有实质意义的吗？而且比如说您现在在英国，英国又是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个签署国，那您比如对英国在这件事情上现在所他们有一些措施，就是接纳港人，这个有这种香港叫做海外护照的人士来可以有移民的这种可能，那么其他呢就是做了一些表态，您对他们的这个就是这种举措和这种表态您有什么您的评价呢？ 我觉得做出这些表态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因为英国香港多少有点像一个英国的一个弃子。那么在无论从任何角度讲，他从道义的角度讲，还是从他签署的这个契约精神的理念上来看，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英国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很软弱，尽管这个表态现在稍微比较靠谱一点，但是仍然是很软弱的。那么这个是基于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被中国的收复之地的时候对难民的朝的一个态度。这个表态就远不如这个美国在这方面的采取的一些动作。但是我觉得无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在海外的这种争取一些中国政治进步的人，都不应该对国外的这些无论是亲华势力还是反华势力，他们这样说都不能对他们抱有幻想。因为这个西方所做的所有的这个动作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利益的一个权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的为一种理想而做的。那么西方是不是有这种理想的存在，或者是说这种理想在西方的政治当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西方为什么一步步会衰败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我觉得就是刚好您说到这儿呢，我脑子里现在就想到，就是说西方本身也是有一些有很大问题，其实这些年越来越觉得对西方有挺失望的感觉，过去还是觉得就是挺寄望于西方的，而且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关注到美国这个弗洛伊德事件，然后从美国开始呢就引发到了全球性的这么一个抗争，那这里面您对比如说弗洛伊德事件引发抗议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和您比如说作品里关注的难民和人权的这个主题是直接相关的，包括我们说到香港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人的价值的抗争。那您对弗洛伊德这整个这件事情您有什么您的看法呢？ 西方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西方的问题是二战以后在寻找一个新的这个，尤其是冷战以后啊，在寻找一种新的所谓的新的秩序。那么这个新的秩序简单的说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如果我们更简单的说呢，是其实是基于西方的这个在过去百年当中积累的这种政治和经济优势的一次新的这么一个秩序。那么在这个秩序下，当然中国是受益最大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被封锁的最久、最有消费和这种生存下去的这种愿望和这种劳工市场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黑洞。那么刚好它填满了这个欧洲对一个新的对一个新世界啊 的一个构想，就是巨大的劳务市场和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这个呢也一直是可以说双方都从中获益啊。当然我觉得中国如果获一分益，西方是获十分益或者更多。因为这个基本的秩序是由西方来设计的。那么这个西方主要是由美国。美国的几代领导人，对吧，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就是以利益至上，把这个在他们不能做的和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儿全部扔给了中国做。那中国呢愿意接纳任何任何单子都会接。无论他是跟这个对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了，我们不能说这么细了，就说大家都明白的事儿。直到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中国也是为了一个可持续性发展，对吧，因为作为这么一个专制政权呢，它是需要找到它的这个发展的。那中国实际上对欧美是持以不信任态度的，这个是也是明显的，所以呢他才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对，这个命运共同体就更加滑稽了一点，因为他可能不太理解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哲学含义是什么。他只是说我们成功的和你们绑在一起了，我们买了你的银行，买了你的这个买了你的这个技术，买了你的各方面吧，我们渗透做得很成功。这样的话呢我们绑在一起叫着一荣结荣，一衰结衰怎么说呢，是 一荣俱荣， 对，他是这样想的。但是实际上西方是可以和中国绑在一起吗？他没想到，因为这个世界还容得下另外一个文明的发达的国家像中国这个尺度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是做到了是一个发达国家，那西方就不会再具有任何的竞争力，对吧，这个很简单，一山不容两虎。所以呢中国实际上在前两任领导人很简单，一个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个很有限，对吧，局部的盘活，这个很合情合理，对吧，他说的很对啊，他没说让全部人都富起来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位呢就说了要闷声发大财，这个也说的很具体，而且是透露了一个底线，就是说咱们这意思就是忍辱负重吧，这个先把钱挣到再说。但是这个事儿被断送掉了，就是到这一代领导人呢暴露出巨大的野心，对吧，两个百年这个中国梦，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呢是缺少一个对这盘棋的一个理解，就是世界政治这盘棋的一个理解。第一有没有可能，第二呢能做到什么。所以呢现在是很麻烦，就是说你这个也属于打草惊蛇了，你知道吧，你这个是你都没做到那一步的时候，当六亿人还在人均低收入的情况下去和别人叫板，这个显然是不明智的吧。然后你看外交部这些人，实际上这怎么能做外交部呢，这些人没有一个合格的，这就是说这么几代的人里简直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面子，你这个面子这么差，你的里子该什么样啊，是不是， 按道理你应该稍微讲究一点，但是这么差的就是连做，别说做面子这样的东西，做里子都不行，是不是？你这个实际上你这中文的发表的这些东西无非是给国内看，对吧？你这个不国外就是真的是一个笑话，也看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有这样的外交部，那你可以想到他屋里是什么样，对吧？你看他门上贴的对联是这么副对联，那你这屋子就不能进了。所以呢，现在中国是面临了一个非常窘的一个困境啊。当然我们先说西方本身是在走一个衰势，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它这个衰势是本身它的原始的这个价值是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逻辑上，或者是说一种哲学思想上，就是也是达尔文思想的一个发展吧。就是能者生存吧，是吧？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障碍了它的发展。那么西方已经从一个原始的相对寻求一定的公平，因为这个并不久啊，西方从奴隶制走出来也没多久，所以说他在这个他的这个也能说他的左派思想吧，知识分子思想，在寻求建立一个相对文明和公平的社会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已经在全球化以后成为了一个这个叫这个corporative， 就是说一个公司的和集团的专制化社会。 对， 这些公司和集团，他们已经超越了政府的很多功能，他们是跨国的，他们直接和为了利益和最野蛮、最残酷的现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构成了一个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一个专制和集团的公司，它的一个公司吧。它的指标是以这个报表来算的，你报表不行，你的总裁就得下来的，是不是？那么你的盈利是你唯一的一个模式，没有其他模式，这是很残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种盈利只能够在美国当地是不能寻求了，在欧洲也本身是无法了，只有无限的降低它的生产的它的这个生产的所消耗的费用，那才能获取这个利益，对吧？这个规模是这个模式已经是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德国的这个工业会说我们的前途就是在中国，他不管你是新疆还是在云南，他也不管你是被监禁的人还是任何情形，他不管你的这个。所谓的人权，那么德国每年跟中国是有个人权对话的，那么这个对话是完全是一个双方都知道的一个虚伪的这么一个 形式， 就是很无聊的一个政府动作。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中国比西方更明白西方的弱点，他早看透了，你们就是一些利益之徒，对吧？你们是无所不作，可以说就是无恶不作，在这些问题上西方是无恶不作，从历史上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是他不再对自己本国的公民来做，对吧？那么当今天所遇到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字翻的还挺怪的，叫黑命贵运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简直是太幽默的一个翻译。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歧视化的一个口号，也是西方一直试图将他的阶级矛盾转向为所谓的种族矛盾，对吧？他们对穆斯林人、对黑人都是持有同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那么这种宣传口径和这种政治的表示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表示，因为他没有从人权、人的尊严上来谈论问题，因为他不敢涉及这个问题，涉及这个问题就漏洞太大了。那么只能简单的说是，哦，是白人对黑奴之间的态度，或者是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态度，这个反恐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次残酷的国家主义的这种歧视运动或者暴行。那么这样的东西呢是被主流媒体所肯定的很长时间。那么这西方的挣扎故意都是搞在一种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挣扎，比如说同性恋问题，或者是说什么医疗卫生保健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确实又是做的非常的原始。但实际上这个根本根源远远超过了这个现象，而这个根源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谈的。我也跟他们谈话，也经常会谈起这些问题，只要谈到这种问题，无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纸，全部都自然的跳闸，就是熔断，他就不会往，他不可能往下谈，他怎么往下谈，对不对？最近我看到美国三任总统奥巴马、克林顿还有布什谈这个黑名贵问题的时候，都简单的把它说成是，哦，是一种丢人的种族歧视。这个是我觉得他们都说了谎，他们也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是他们都是这个船上的大富二富或者利益退休者，他们是不可能触动本质的问题的。这个本质问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入衰败，因为他为了更大的掠夺，他必须衰败，这也是很奇怪，这是应了这个马列主义的一个咒语啊。当时这个好像是列宁写的这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面，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我还觉得写的蛮好的，就是说当资本主义要奴役。这个他的本性是必须要殖民扩张嘛，那么他当他用别国的这个工人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把他的套的脖子上的枷锁的另一端是递给了别人，因为他要训练那些工人变成有秩序的，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吧，对吧？那他要有效率、有秩序、有管理，那实际上这个是他的，也是他一个自掘坟墓的一个开始。对不起啊，我可能说的有点太长。 没有没有，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把我后面想问您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在解答，但是您刚才在讲到就是这个专制的问题，其实我就想到了哈维尔的一句话，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他说不管是一党专制还是机器大生产，他的专制其实都是在奴役人，就是原话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其实这么说起来觉得挺悲观的。然后您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其实我之前还有一种想象，就是一说到全球化我就说，我说全世界好像现在就只有一个篮子了，所有的蛋都在里面，鸡蛋鸭蛋或者鹅蛋，那鹅蛋可能就是那个专制力量，鸡蛋呢就是那个民主力量，他们没有围栏以后呢他就互相撞，这样的话呢就变得这些本来走的还比较不错的这种民主国家，其实他和专制国家在放到一个篮子里面了以后呢，他的那种保护也就没有了，他那个对自己内在的民主保护也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很容易也被撞碎的这种感觉。包括我觉得您之前批评过这个西方对中国的容忍，其实也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么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这种专制力量已经渗透到他的各个层面，包括一些比如说受到压力就被取消了，那么实际上他已经独立的民主了。 实际上简单的说是国家主义在这个在生存竞争当中的一种表现吧。比如说美国就公开的承认这个 America First 是吧？那么其实呢，如果是说美国优先的话，那也可以说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白人优先，或者黄种人优先，或者是 穆斯林优先，是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也是在谈着谁优先的问题，对吧？谁和这个上帝的关系更加的准确，或者更加接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放开这些所谓的漂亮的这种字眼，什么全球化呀什么，实际上后面真正的动作呢很简单。全球化解决了什么呢？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劳务市场，是吧？那么加工着所有西方不能加工的有害的，或者是说成本认为会太高的，因为他的工人的成本太高了。很简单，这个问题，这个是谁都算得清的问题。那么中国是什么都接，这挣一分钱，甚至有时候因为你是国家资本主义，你赔钱都可以接，因为你这手赔了，下一手是挣了，对吧？那西方是受不了的，你赔了银行就得关了，工厂就得倒闭了，中国可以保证不倒闭，银行不关，对吧？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个竞争者，实际上西方是应对不了的，这是中国的巨大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要把产业控制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央经济，那就是说它能最大的宏观调控，那么实际上它就是能实现它的一个最大化嘛。这个利益最大化，实际上说土一点，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对吧？西方呢，那么老毛呢，在这个论持久战当，还是在过去论战争的时候谈到过，宁断其一指，不伤其十指。这含义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他们是可以有计划的，有战略的来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华为，比如说很多领域里，他们逐渐的就已经开始显现出这个一些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呢，包括这次对病毒的控制啊，那么它也显示了一个集权国家在专制体制下，在这种军事化的这种控制下，它对整个事件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是西方做不到的。西方社会必须严格的遵守个人是自由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个体是自由的，这个决定政府只能帮你出谋划策，但是不能帮你做出真正的决定，对吧？因为政府是一个仆人，没有一个家庭会让仆人做出决定的，不管你这个家庭多衰，是吧？还都是，那么中国呢是一直由这个仆人在做决定，那么慢慢的这个主人认为这个仆人才是主人，所以这个已经训练成这么一步了啊。那么所以中国会有很多奇谈怪论，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一个身份。当一个民族都不理解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这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疯狂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癫狂的民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所有的是非了，因为你没办法衡量任何事情了，因为你没有尺度，你也没有这个任何可以测量的测试的这种标准，因为这个标准一直被这个用人在掌握着，他随时是在调这个尺度，所以你的所有尺度也都是不可信的。那么直接原因，直接结果呢，就是你生存在一个没有信誉的社会。没有信誉社会怎么会出现什么呢？它是一个诡异的社会。那么每天每个人琢磨的每一件事情，他获得的经验都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经验是不可放在另一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文明的积累，那么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文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但是这样的政权很简单，枪杆子、笔杆子，只要枪杆子和笔杆子还在，这样政权是不会消亡的。 可是希望在哪儿呢？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对系统性的力量很大。 希望很简单，一个人就是一个系统， 对吧？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啊，50年、100年，它就是一个系统，生命一天也是一个系统，它里面是没有尊卑和它是一个神秘的创造，这个被上帝是没有尊卑的。那么只是这些生命在很多地方是被污染了，它没意识到，它没有觉悟。所以什么是希望？希望就是觉悟。 所以其实 你看到的世界，或者你能够体验到的世界，还有就是说你的世界吧，是来自于你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那就说什么都是白搭。 所以就是我从您的作品中，包括看到您的访谈，还有一些书籍当中，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比如说您在其实我也是一个逐渐的在试图在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比如说您对汶川地震的这个死难者，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事件死难者，就是一定要追究这个具体的人他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那么就是其实就是要最终要落立足到，或者说追踪到每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特定的人的身上，其实就要回到一个最本质的这样的这个位置吧，或者最本质的价值。那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问，要追踪追究事实呢？因为事实实际上不仅仅是多少人死了，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每个人能挣多少钱。事实是我们在谈论自己的时候的一个自我的身份的定位。如果这些事实没呈现，实际上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肉体。这个肉体是要依靠我们的很多价值判断，我们的世界观来决定了我们是谁的，否则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没有区别的，或者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也没有区别的。那么人类文明所做的所有努力，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一次一次的试图重新定性我们是谁。那么如果你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不去问，那你所谓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完全是谎言，对不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你说南京大屠杀有30万人，有名单吗？没有名单，你这个多少人是哪来的呢？你说这个64死了成千上万，什么血流成河，你有名单吗？你们这么一群天天在嚷着让这个事儿嚷嚷了30年以后仍然拿不出名单的所谓的领袖，我觉得你们还是抽自己两耳贴子吧，真的是可以说是不要脸啊。那么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中国人是不讲事实，不讲事实如何讲是非，那么一天到晚讲的就是阴阳，比谁更黑，全是谎言，你反对的人和你一样，那你还不去死就算了，你还他妈反对什么？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很丢脸啊！中国实际上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没有追求客观事实的人。 没错。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直在从您的这些就是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不要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表面的问题，那些政府的问题或者什么组织的问题，那都是表面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人的问题，包括一个人和公权力的问题。那么也看到呢，就是您比如说对西方一直在对不同的这种公权力或者不同的势力在做出批评，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批评和对西方的批评您愿意把它做区分吗？还是说您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不复杂，直接回到根本的问题？ 说到底是没有区分的，是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问题，对吧？中国有巨大的官僚体制，西方也有巨大的官僚体制，西方有所谓的精英文化，中国也有它的精英人群，对吧？ 中国也有有效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并不差，但是呢，他差是差在他的伦理基础上的差，就是他这一套管理和他这一套东西是对人性的伤害，还是对人性的一个修复或者扶持，这点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实际上我们必须用这把尺子，就人道主义的尺子，衡量所有的人和事件。 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从我来讲，我觉得您已经就是我认为挺透彻的了。那另外呢，我想还回到刚才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刚刚谈到这个弗洛伊德事件这件事情，那这里面您对比如说华人在其中的表现，就是整个全球都在抗争嘛，您对华人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您的这种观察和 我其实没有观察，但是我也能够听到不少。我们说华人无非是说要么是在境内的人，要么是在境外的，是吧？而华人实际上在境外的又分境内境外，也分不同的文化的这么基础的人，对吧？所以说这个概念呢，我都不知道到底说的谁，但是我只能想象是受中国那块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一批人，是吧？说华语的吧，至少说这批人。境内的我连提都不愿意提，因为提他们实在是为什么呢？不是说看不起他们，而是说他们不在讨论的这个范围内，就是你不能够给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去跟他下棋吧，你这样对他是不公平吧，对你也是一种侮辱吧，是不是？所以说你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残缺的这么一个信息状态，那么实际上我就根本忽略不计了。那么我觉得跟他们完全不做争吵，因为我以前还争吵了一段啊，在那时候我博客在中国的时候，还是想把道理说清楚，说这个什么事儿都能说清楚嘛，有话好好说嘛。但是实际上这个明显这个是不允许的，那不允许咱们就说海外。海外的华人呢，那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他是在一个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是这个他的故土专制，对吧？蛮横，然后呢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这种格格不入，那因为无论是他的价值观也没兴趣，中国人对这个是没太大兴趣的。中国人如果这条街上有一个中餐馆，对另一条街发生什么其实不太，就是没兴趣，说到底就是没什么兴趣。也可能是这个本身这个民族不是太具有侵略性的一个民族，是很弱，你知道吧？就是他也没好奇心呢，他也没有这种当然他的判断基本上都是失误的，因为他并不了解西方的政治。那么你不了解情形下你怎么弄呢？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我也是从推特上这一小块自留地上看，其实对我来说是经常是逗闷子，是在看大多数的华人要么是这个舔川普的，要么是这个什么当还一时有一个姓郭的那么一个地赖也在上面也是嚣张了一阵，当然现在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骗子了。那么都是丑剧。那么无论是他们在骂这个大多数人还很奇怪，很仇视穆斯林，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统一还都非常的这个热衷于这种所谓的这个好像是他们祖坟上的一块墓碑还是怎么动不得，这些东西都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华人。一方面是崇尚权力，对吧？那么这个权力哪怕是恶的权力他也是崇尚的。另一方面呢，他们是这是找不到自我，基本上是找不到自我。对他人的受伤害是没有兴趣的，对难民的态度是极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难民，他混到哪一步都是难民，不管他混到哪一步，对吧？因为你是失去了故土和文化， 而不得不想寻求一个新的生存，在他人的国度来寄生的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这个难民身份就是已经存在了。但是好像他们都啊，我当然是难民了，我当然是难民了，我是被迫在这儿的。如果我不是被迫，我不会在这儿的。虽然我在这儿，按别人的说法可能是如鱼得水啊，就是说，我的价值和我的这个取向，无论是被这个误解还是被怎么样的，就是我没有那种困境，但我的困境往往更深，而不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困境。所以说呢，我当然是难民，虽然我没申请过这个难民的身份啊。 理解。您刚刚说到华人就是不具侵略性，但是您觉得刚才我们也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儿玩坏了，您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儿具备侵略性吗？ 当然没有，我不认为是具有什么侵略性啊。一个单词它没有什么侵略性，它是讲描述一个状态，就是说哦，今天是按照中国的逻辑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不分彼此，这个，我觉得是一种鸡贼的想法。但实际上，即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你绑在一个潜水艇上，它能潜100米，你能跟着潜那么深吗？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你他不想松手，你也得松手啊？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再幼稚了。但是呢，从大财团和这个这些问题上呢，是这样的。中国的很多比如说你在股市上，或者说这种金融操作上，那是分不清，你根本不知道比如说中国买了多少这个中国美国的这种投资，对吧？那这个是巨大额的，那不能想象的。但是呢，所谓的你和我在这个界限上又不存在了。当我中有你的时候，我还是我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还是你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悖论。 好的，我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我就想请在场的几位朋友来给他们来有如果有问题的话来和您做个对话。那还有一个具体的疑问，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还是那个弗洛伊德事件，然后各地的都出现了这种雕像就被污，比如说李将军啊，还有那个比利时的莱奥波德二世啊，还有丘吉尔的那个雕像也被涂鸦了，还有甚至那个波士顿的哥伦布雕像，我看到新闻是叫被斩首了。您对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雕像，如果，一句话说清楚，雕像做出来就是为了被砸的。 我要想一会儿，因为我们之前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具体问题，但是雕像做出来就是为了被砸的。历史走下来就是为了被否定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啊，不是，你这个是两个概念。历史不是雕像，历史是一条长河，你无法否定它，它是流动的。雕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崇拜之物，那么它所承载的是局部的，是局象的，而且它是误导，所以说呢，它必须被毁掉。没有一次进步和革命不是毁掉雕像的，你科学上雕像是每天都在被毁掉的。人们能最希望能挑战的是关于宇宙的学说物理的这种定律，和每天科学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每一个努力都是。 好的，理解。那我现在想请马骏先生，您是不是？ 好的，我是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也不能问得很泛了。刚才我觉得雕像的这一说呢，就是一个偶像的一件事，从他塑造的开始的那一天就是自我在毁灭的一天，不管是别人砸不砸他都会毁灭。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外，是和您的观点我是非常一致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问题，那我们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到底西方愿不愿意将中国改造，那么还是愿意看到一个现在这样生产无数的廉价商品，并且是不断的去创造西方的这个物质需求。那么您也提到了一个专制的公司啊，那么公司的专制社会或者集团专制的一个社会和中国的这种集权国家的这个怼上的这种现在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您觉得未来的人类世界或者是我们现在生活是，难道只会在这两种专制当中碰撞之后而产生一个新的吗？或者是某一个把一个打败吗？难道我们未来就必须生活在这两种专制里吗？ 没有这么一说。简单的说，西方对中国最初的想象一般人可能说不清。简单说吧，一个主人训练一只狗，你希望这只狗有各种技艺，能够跳跃，能够作揖，或者是说能够守护。但没有一个主人希望被狗牵着跑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你给他指令，他能精妙的完成，但是你希望狗给你指令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很恶劣的认识。我不是说谁是狗啊，因为他忘记了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人，对吧？那么西方具有这种优势，在过去以往对中国的判断上和我刚才说的比喻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不会允许中国强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中国要强盛了，中国就同样要使用更多的人来作为他的劳务市场，那世界根本不够。很简单，这个贫富比，这个奴隶主和奴隶的这个比是永远存在的，基于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理解上，对吧？你不可能有100个奴隶主，只有一个奴隶，那个奴隶才是真正的奴隶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不能颠倒过来谈。那么是不是有社会一定会有他的，怎么说呢？水涨什么船高，对吧？或者说水到渠成。有的人在筑坝，有人在分流，但是水毕竟是水。人类寻求生存、寻求尊严的这个努力，是只要人在，这个努力是最经典和不可磨灭的这个需求。其他的什么纷纷的这种各种政治的争纷，或者是各种的这种所谓的专家学者狗屁分析，都是一些泡沫。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关于现在，就是说包括89、64也好，或者中国历史上的无数的事件也好，我们没有寻求一个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或者是某种意义上被称之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基因。那么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最缺少的是什么？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寻求事实的，或者是中国的文化当中缺乏一个追求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吗？ 其实在70年代末80年初的时候有过一次讨论，就是关于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当然那个都会根本没有深入，也没有这个讨论下去。那么中国在本世纪上个世纪初追求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其实这些先生都，如果是有这些先生已经都是骷髅了。也从来在中国没有显灵过，因为中国实际上对科学是没有认识的，他只是用了一些科学的成果来完成他的一些 功能性的需要。 对对对，这是很简单的。那么宗教中国又没有，拜神都是为了这个，不是求子就是升官啊，发财，这个治病。 所以这个社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社会啊，它具有很多很现代的特征，那就是说它没有这个没有畏惧，知道吧， 嗯， 它也没有远虑，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是被这种各种近忧缠绕着，不是被你自己的，就是被你的亲戚的朋友的家属的或者人群的或者一些伪话题，中国的所谓的知识界永远充斥着比任何地方都混乱的伪话题，而且永远走不远，就是还是在那几个地方绕来绕去，对吧，一步都走不远，连个数字也说不清楚，对吧，我就问过几个所谓的学运领袖，到底你们认为死了多少人，其实你可以很诚实，你可以说我判断可能就是500，可能就是1000，不会，没有一个说实话的，先是胡说一个大话，后来又说我们不知道，你他妈一天不知道，你30年后还说不知道，那你是不是活着，你是不是也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吧，你也可以说不知道啊，嗯，是这么个问题。 是是，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很奢侈的一个问题，要连续请教您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了您的纪录片《人流》，那么有一个说法呢，说是今天的整个中东的悲剧呢，就是在1948年那个时期呢，筑起了一道整个西方和东方的一堵高墙。就从巴勒斯坦的问题开始呢，整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起来。那么我也看到您曾经去过加沙，咱们做过拍摄和访问，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是否支持或者是觉得它有一定的这个来，就是理论上的一些支持呢？ 嗯，我觉得不尽然，至少在我去加沙或者和其他穆斯林的这个所谓他们高端的这种政治家和学者谈论当中，他们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完全是欧洲制作的一个欧洲埋下的一个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对犹太人的这种伤害实际上是欧洲开始的一个很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历史啊，从埃及开始，但是在近代对所谓的犹太人的这种迫害，实际上最大是来自于欧洲的。那么他们把它置放在那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本身是 Jerusalem， 是一个不同宗教的一个发源地。那么这个争论是无法化解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利润诱惑下，对吧，都希望在中东谋取这个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的情况下，那这个事情根本是一个无解的这么一个争论。但我不认为产生在这个那个时期啊，应该是它有更深的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对世界的认识吧，是不同的。 嗯， 先生，您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非常感谢。 在场还有其他的，还有三位朋友没有问题？ 好啊， 如果有的话， 这边不能举手，我就自己打开好吗？ 好的，请讲。 你好，艾薇薇先生。 你好，你好。 因为我在国内，我就不露脸了啊。你好。 哎呦，这有。 那个，我看过您的两部作品。我看过您两部作品，一个《瓜子儿》，一个《人流》。我想就这两个作品，就是稍微谈一下我的感想，也请教您。那第一个《瓜子儿》呢，就是说它的意义肯定是要，就是在中国这种非常缺乏个体性的环境下，就是强调每个人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对中国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是有针对性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瓜子的制作呢，又是在景德镇的烧瓷工一个一个烧出来， 那么景德镇的烧瓷工们其实是完全被抹杀个性的。我觉得他们在两重的压力之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性以来的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给进行这个分工，每个人都是这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这整个中国这个工人的缩影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中国它独特的不只是这个现代性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独特的就是对个性的抹杀，直接体现就是所谓低人权的。我提这个当然不是说批评，而是说我觉得是一种无奈。就虽然我们很主张，就是说，也看到中国的文化当中缺乏这个 individual， 希望强调每个人的不同，每个人的个性。就像您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系统。西方的整个现代性是在这个基础上运行的。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无奈的。整个被各种体系所缠绕。这个中国人还处在一种，千人一面，各种就是没有个性的这种状态下，这是我一个简单的评论，请问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存在那种脱离社会的人，这是什么一个隐士啊，什么喝点泉水，这也要有一个什么童子吧，帮他拿一个什么东西啊，牵只驴啊什么的，对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别想这个事儿。那今天的最大的对人性的这个所谓的损害是，我们说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大特征是追求效率，对吧？效率和利润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不只是景德镇的工人了，这种景德镇工人，工人在哪儿都一样的，包括农民也一样的。你觉得哪个农民喜欢在太阳底下低着头锄地吗？我是从小是做农民，在新疆啊，马俊，我比你还要西北一点，我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那我是农田都活都干过的。我那一垄田，我要走到头，就是把这一垄走到头，要走至少一个上午，都看不到头，因为那个军垦兵团嘛，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农业化，但是。正常的农业化，一亩三分地，那你是养不活人的。所以追求效率一直是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的智慧和它的生产力嘛，它这个是一个标准，这个已经是在人类竞争中形成了。所以地主可以有几百亩地、几千亩地，或者几千只羊。有几堆骆驼，对吧？那你说你就有一只羊，那你只羊要交配也得去找一只公羊吧，那邻居家那只公羊要不给你的话，那你不能自己配吧。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有那种绝对的这种道德判断，只能说哦，什么样的制度在它执行的时候对人类人性从总体还是个体上是具有残害的，比如说奴隶制度，对吧？但奴隶制度和富士康制度有什么差别吗？对不对？富士康的那些窗户为什么要用铁丝网封起来呢？因为你要看过工人是怎样工作的，实际上你是不忍看的。我最近看了工人是怎么做口罩的，中国工人做口罩，实际上你是看不下去的。他们要在瞬间完成这些数量，那不是说简单的侮辱了，这个侮辱比强奸可能还严重一点，因为你是自愿的在完成这个数量的时候计件，还获得养活你的孩子，或者是说的这么一种可能吧，或者说只能给你的父亲付药费的这么一种可能吧。所以这种问题上，我觉得一言两语说不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所说的文化如果最终是能够始终浇灌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话，它是可以超越这个的。它是可以说你是一个本分的人，你做到了你应做的事情，对不对？你是有道德的，所以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道德，科学根本就是一个怪兽，你知道吧？ 它不会把人类带向任何的这个一个乐园，所以我大概能说这些吧。 吴先生，您还有？ 好的，谢谢您。我还有 说， 我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您的第二部作品，就是《人流》。其实我看了以后，就是反正一个非常 你怎么会看到？ 就是像网上很多啊，我现在手机里还有啊，就是我的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这样真正国际问题的视野的很少。这个本来我是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这种表现的怎么看法，但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到海外以后，我形容他们是背井离乡，就是背着一口井离开了故乡，看到的还是自己头顶那个天空啊，然后他们就是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像您说的伪问题，包括所谓的穆斯林问题，今天呢吵仇恨，这其实是他内部加强同化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对国际的事物，他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问题，一天到晚讲的和在国内的基本一样。这个不论是艺术家还是那个思想家、学者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非常。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就是您刚才已经讲过很多了，您讲到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除了华人嘛，到海外以后他们这种抱团生活实际上是一种不具有侵略性，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的形容不太准确，因为你看中国在新疆在西藏那个屠杀可以说21世纪人类的耻辱，还做这样残酷的事情，他对内部其实不仅是异族，他对内部的异见者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寻求一种非常大一统，但是他的这个大一统呢是和这种普世性的欧洲人这种或者阿拉伯人早期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到处寻找生活的地方不一样，他比较内向，他内向就是占住一个地儿，先用农耕的方式把你扩进来，然后等到就是站稳了地儿之后才进行这种彻底的同化，如果不同化就屠杀，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被屠杀灭绝了，包括羯族啊，包括苗族其实损失了一大半，包括羌族以前跟汉族一样多的，后来被杀的越杀越到山的最高顶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文化当中就是它是一种抱团，一种完全附着于土地，一个小土地或者一个大土地，甚至多事， 说的有点复杂。实际上除了侵略性还有其他的性，比如说腐蚀性，比如说污染性，对吧？病毒不具有侵略性的，病毒根本是一个非生命体，对吧？它附着在你的细胞上的时候，它没想杀死你，你只是它一个宿主，是你的抵抗力，你的这个 immune system 攻击了它，造成了你的器官的衰败。所以说我们理解事情还是要复杂，复杂是非常重要的。复杂就是说让你自己出你的思考处于矛盾之中，不要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简单的结论如果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早都不是这样了，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是因为在复杂当中人类可能会自生自灭，成为一个自杀性的群体。 前两天有一位朋友我们聊天，他说他觉得，因为当时就聊到您说政治即艺术，艺术即政治，然后这位朋友就说政治呢他觉得就是把一切都搞复杂化，表面化，那艺术呢就是把一切呢都追回到根本，把它简单直接化，您同意吗？ 我根本不同意任何说法，包括我的说法，所以说问我根本同不同意基本上是废话。 好吧，那刚刚还有一位留言，一位网友留言说，就刚刚在听您的这个对话嘛，然后就说国家就是不同时期的一种形态，人借着国家这种形式呢在争夺并且占有资源，中国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代呢也加入其中，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切香肠，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传统利益集团把它扶大了然后一起分赃，所以呢进入所谓的现代 社会区别，也就是说就是西方和中国的区别，也就是说是不是对自己的人能够更好一些而已，以及国民以什么程度来参加到这个社会活动当中去。这个他没有问、 他这个说法是具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的。但是始终没解决走向哪里的问题，对吧？因为已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还是人类这个动物之所以稍微有它特殊性，是我们对走向哪里是有兴趣的。 所以 否则这一切都不值得讨论，对不对？都是客观嘛。 对。所以您刚刚提到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还是解决人的根本的问题，这个才能解决走向哪里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是。 简单化了， 解决你客观的问题，包是完全受到你对自己的认识和走向哪里的这个思考影响的。所谓下棋的大师，无非是能看一眼这个棋就知道这盘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是吧？他走了很多步，你再努力也不行，对吧？他高人一筹，但世界比一盘棋要复杂太多。 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说，要有智者，要有预言家，对吧？但是呢，作为普通人不需要那么复杂，因为分工不同，但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尊重基本的事实啊，孝敬父母，是吧？对后代有善意，对他人能够 尊重 容忍，我倒不一定。你说什么容忍？ 是尊重。对，您说容忍应该是更 不是，也不是容忍，也不是尊重。尊重不尊重，你不尊重别人，实际上就不尊重自己吧。容忍也，那么这个我还真不太懂怎么和人相处，说老实话，这个还真的我一下还说不出来。 不好处 实际上就是不处啊， 不处。好吧，刚才大家提到了您的作品《人流》，然后呢，我接下来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因为看到消息您也在就是拍摄香港的纪录片，还有武汉的纪录片，还有您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和展览的计划？ 我是一个无一定方向、无一定计划的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反对自由主义，我就实际上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人。因为我都觉得怎么说呢，命运所最发生的最大的问题都不是由于我自己来完成的，怎么生的，生在哪里，为什么还活着，什么时候会死，这些事儿基本上跟我都没太大关系。有自己的努力，这个努力实际上没目的，更是一种个性，一种性格。那么多数出于两者，一种是无聊，对吧？你活着你会觉得无聊嘛？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无法容忍，就是你活着看着其他的方式，你觉得是他妈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出于无聊和无法容忍呢，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状态。那么这段时期就是所谓的这个 quarantine 这段时期啊，隔离的这段时期，对我是我生命中最佳时期。因为我长期是受，我从我父亲那一代就我们就是一个被排斥的一个个体，对吧？你作为什么三反分子或者右派的子弟。然后到美国呢又是一个流浪汉，对吧？因为你当时还是，我当时还是有着那种幻想啊，认为流浪和艺术的关系啊还比较最接近一点。所以呢我也算是上帝保佑我没有去华尔街之类的，也没成为一个学者，或者是说 就是说还是保证了成为一个个体，哪怕你是一个你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还是你最大的一个资源。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资源在哪儿，很不幸啊，很多资源是没有办法呈现就会死亡的，就像一个种子，它没落到地里，它会死的，它没法生长，没法发芽，对不对？它的生命完全是在和土地结合以后才会出现的。那么，不是每粒种子在埋到土地下都会生长的，那也不是每一个芽最后都会开花结果的，是吧？所以这个说来，这都是种种机缘造成的。这段时间呢，我有幸和家人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不间断的、密切的和家人在一起。另外呢，我们你刚提到了几部纪录片，我们完成了三部纪录片的，后期的90%，基本上就是在今年三部纪录片都完成。一部呢是关于罗亨亚这个难民营的，那么他们是在班格拉代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现在有将近100万人，这个人在中文群体里大概问10个，有11个人说不知道，这些人呢是穆斯林人，但是受到了最残忍的这个佛教徒和军政府的这种残害，那个残忍度是不能想象的。我有幸去到那个难民营去过2次，为了这个拍摄，那么我见到了这些人是我见到的最善良的人。我去过所有的难民营啊，我是比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去难民营还多的，40多个世界最大的难民营，无论是土耳其还是黎巴嫩还是 Jordan 还是以色列还是任何地方，就是很多人都不认为那是难民营的地方我都去了。因为我想既然我有了护照，我想一次搞清楚世界的现代史，那么难民是我一个切入点。那么因为我在这方面是简直是白痴，一无所知，对吧？但是当我采访了600多个人的时候，那么我还算是在这方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知识的人。Rohingya Refugee 呢，我们拍了一部电影，已经是历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是4-5年了，但是现在已经做完了。另外第二部电影呢，实际上我们是拍的去年一年拍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这部片正在剪辑当中，也是后期。第三部片子我们是拍的关于这次武汉的这个疫情。香港呢，先说香港，我为什么会拍香港吧。香港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如果你可以称它为华人世界的话，那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受到了高度的西方的这种训练以后出现的一批职业化的这种有教育程度蛮高的，然后信奉西方价值观的一批年轻人。当然他们和这个中国的这种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咱们刚开始也谈到了，所以我拍这个纪录片是因为我在被抓之前曾经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一次讲话，那是很随便的一次讲话吧。我发现他们这个学生群是我见到的做的任何关心中国问题里面的知识化和这个信息化最强的一个，而且也是非常真心的关注，所以我对这些学生的印象很深。那么在我被释放以后呢，我发现香港在我被抓以后是做出了巨大的反响的一个群体，这个也是让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很小心眼儿，知恩图报是吧？凡是对我这个有意义的事儿，或者是我认为对我有所付出的人，我是 是我是不会忘记的，所以我对香港是非常支持的。然后呢，另一个就是武汉。那武汉这个事儿，当然，起由是2003年我在北京的萨斯，我们拍过一个电影，可能是唯一一部跟这个病毒有关的电影，叫《萨斯期间的吃喝玩乐》，是艾丹拍的。我也是，他也把我名字写在里头了，那就是表现了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怎么说呢？中国它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的，那么它这些问题都是重复性出现的。那么这次呢，我就说我想拍一下这个东西。当然我也有巨大的优势，就是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无论对四川难民学生的调查，对吧？5219个学生的名字、生日，还有在被抓40多次的情况下，我们做了完整的调查，所以我对调查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很知道怎么做的。但是呢，我们的兴趣刚好不是准备调查，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起由啊，还有他的这个谁做了什么这种指责，我们是没兴趣的，因为这些我觉得已经在我来说是有结论了。我有兴趣的还是看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群体、个人和这个它的巨大的政治的一个关系，对吧？那么这个巨大政治包括中国如何有效的这个控制疫情，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他的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他说的很清楚，叫大国战役啊，他的一切问题都是国家化了的问题。那么在国家化的原则下，所有的个人情感都是被抹杀了的。这个是真正的病毒，这个是一个强大的病毒。这个病毒，是没有一个人不被传染，在那个领土当中啊，在那个这个国民。所以说我们的电影呢还是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谈的比较深，但是呢也是，但是没有什么指责或者是站队的这种东西，已经剪完了。 好的，谢谢艾老师无计划的这个介绍，也感谢您的宝贵时间。那对您的作品我们会继续关注的。那同时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题目。当然这应该是先介绍啊，世界变局此时此地，谈香港，谈中国，谈西方，我们对谁抱有幻想。其中呢，其实此时此地是艾老师的一本书，另外呢就是请不要对我抱有幻想，也是艾老师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还有一本书叫做寻找快乐的能力， 快乐的能力，寻找快乐的能力，对。好的，那不忘 好，谢谢， 只不过 谢谢大家， 到标题里面去。 中国人能我实际上能说 一通中国话已经让我非常高兴了。谢谢，因为我在病毒期间做的采访每天一个到两个，那么这么一下来至少有50-60个和我们这样同样的谈话啊，但是都是说英文，我对英文真是恨之入骨，但是我每次都不得不说，没有办法啊，所以 那期待下次尽快的能够再听到艾老师的声音，说中文。 谢谢，谢谢马俊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好的，谢谢艾老师。那各位观众，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再见。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我们韩奎女士，感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嘉宾们，谢谢大家，我们。